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捡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教育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属于年轻人自己的情感世界。 大家好，我是王松。大家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是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啦，赶快来加入我们吧。 好，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兆赫和 AM97000赫来同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哈。现在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已经看到了有很多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支持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今天啊我们这个主题呢是一个让我觉得现在有点难受，因为我现在有点饿了因为这期主题是唯有美食和爱不可辜负，所以今天啊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是一个美食达人，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陆玉给大家打个招呼。陆玉你好。 嗨，大家好，我叫陆玉，然后可以叫我陆少，我是一个北京的餐饮人。 哎，你看简单明了哈，但是有这个北京爷们儿的感觉啊，陆少啊、嗯，你平时就是你是现在所做的这个职业是跟美食就有关系是吗？ 对，我首先这个自个儿的公司就是一个餐饮服务类的公司，然后会给很多店品牌然后做咨询的服务，前期中期后期的，然后我本身也开好些家餐厅和酒吧，然后我也自己做一些美食类的推广。 哎，你看你的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是跟美食打交道的，方方面面。 对，没错没错。 是怎么开始想过做美食这个行业的呢？ 那大概是3年前吧，就是2014年的这个时间，冬天，然后我们正好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店铺，然后空出来，我们就在想一起做一点什么东西，然后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开了一个店。 嗯，当时第一开始想做的是什么？当时想做的美食？ 就是一个。因为我们店在三里屯嘛，就是也不用太葛或者太新鲜，就是一个流行餐饮吧，快餐、或者是这种时髦一点潮一点的这种 年轻人喜欢的。当时怎么样？ 对对对， 火爆程度怎么样？ 还不错，一直都还不错。对对对， 三里屯它这个位置是不错的，一般就比较时尚比较潮流的这种餐点， 但是我 都会去打卡的。 我另外也想到一点，就是说在三里屯想开一个就是受年轻人欢迎的店其实也不容易，因为低端火热大家其实更挑。 对，没错，竞争也很激烈，然后价格也很贵。对， 所以说一开始就是开门红，也因此也更有自信去尝试这个美食这个行业了，是不是？ 对，也是，反正比较喜欢吧。家里这个从小也是，我们家也比较就是在乎吧，或者说讲究吃这个东西对我的教育，然后总而言之喜欢这东西，然后呢也比较擅长，比较了解，所以就大概做这块儿。之前 算是有兴趣哈。 对对 对, 对, 对， 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对，老北京，对， 就很多人提到说北京的小吃啊。无外乎有那几个，能够推荐一下吗？ 北京的小吃就是属于在全国，就是我觉得不太能排得上号吧，基本上都是北京本地人才会比较热衷。 嗯 啊，就是小吃类啊，不算就是烤鸭涮羊肉，就是小吃，因为全国其他地方的就是更我觉得可能更受欢迎，北京本土的，因为就是有的比较怪，有的可能口味比较重，所以我觉得在全国并不是特别能有名吧。 它这个口味怪和口味重，我觉得都可以集结在 都指向了一个东西， 那就是 豆汁儿。 对，我们就是来北京上学的时候第一次喝豆汁儿啊，我刚才 就被很多北京土著朋友哈，就北京当地朋友就说，哎，一定要尝尝豆汁儿。我那时候就想啊，哎，这个是不是就是跟豆浆类似的？我当时还特别期待，有一天起个大早去那个专门去护国寺小吃去吃，结果一口就喷了。 没有，你要注意点素质。这个配胶圈我觉得还可以的，就是。有一种发酵的那个酸味儿， 不行，我也无能，蘸胶圈也无能。 那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咱们北京人从小可能是喝这个了，那您现在喝这个还习惯吗？ 我当然会喝的，而且我们都是就是比较挑牌子的，都会去牛街的，有一个叫不知道能不能说话，叫宝记，然后我们都会去对宝记去买那个，确实是。应该是说京城吧最好的，就是数一数二的，或者说，而且我们现在都我们一般都是喝那个就是凉豆汁，不煮，直接喝，不管什么天都是。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呢？ 就是很鲜爽这种，对对， 就是它在它 不煮不热的，对，就是冰的。 一般喝凉豆汁是空口喝，还是说会配什么吃的那一些？ 配咸菜胶圈，就是看大家喜好。对，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配胶圈，因为我那个感觉这个嘴这儿上床老被这个东西磨。对，我就是，但是咸菜是肯定 要搭 的。对。 我他一说是鲜爽，让我来说就是酸爽， 酸爽也可以。 这是可能。 其实现在年轻人也喝这个很少了，其实对， 其实相当偏少。因为我身边很多的就是外地来的很多的朋友去吃这个豆汁儿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这是一方。就是一方的美食，只可一方人去享受，可能我们就感觉有点像忍受的感觉了。 这个就是说，你从小在一个什么样环境生长的，你的口味儿，长大之后你也还是会这个样子，这就叫家乡的味道嘛。这是大家寻找什么记忆中家乡的味道，就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豆汁儿就是有个代表。但是北京的这个小吃可不只是豆汁儿啊，比如说是卤煮、炒肝儿， 这个我都喜欢。 对，我觉得炒肝什么的，外地人还是比较能接受的，包括卤煮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爆肚什么我也喜欢。 爆肚啊，爆肚应该在全国都蛮红的。 爆肚还是不错，因为有涮羊肉馆子经常能吃到爆肚，所以也比较普及嘛。对对对， 我几乎是除了豆汁之外，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我其实都挺喜欢吃的。我觉得北京的早餐还是挺丰富的，而且非常非常有当地的特色，就是跟其他地方不太撞，因为有些地方的其实早餐其实撞得挺厉害的。 对，有些尤其像南方很多地方早餐都其实也口味相当重的，像重庆、像武汉、四川、江西，他们都会早上就吃辣。 对，我在江西的时候吃过他们的早餐，那时候吃南昌米粉儿。 对对对， 哎呦我的天哪，辣咸， 一早上起来 又辣又咸，而且他们还喝冰的，这个什么绿豆汤冰的，配又辣又咸的，我一个北方人表示没法接受。 哎，其实我现在想问陆玉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说你的好朋友一个他从外地来第一次来北京，你如果说晚上哈，咱不说早餐了，晚上想吃一顿饭，你想最想推荐的是什么呢？ 他的店。 那当然 我的当然我的店也有做北京风味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如果是冬天肯定是涮羊肉，然后如果不说春夏秋冬的话，就肯定还是烤鸭吧。 你觉得最比方说吃火锅的话，你会挑，就是因为北京有铜锅什么之类的，这些有什么讲究吗？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就肯定要是铜锅炭火的，铜锅的手切的鲜羊肉。 而且羊的哪个部位是不是也蛮有讲究的？ 一般反正就是我比较好吃的就是后腿儿。对，就是肥瘦相间嘛，就是有不吃肥的，他可能要一些更偏瘦一点的，或者是这样。对， 俩字儿讲究。 对，而且他吃这个，大家一般喜欢吃这个铜锅，一定要配上麻酱才算麻酱 地地道道的。 对，加上这个韭花。 北京人就是比较爱吃那个芝麻酱。 这个确实是特点，就是在很多菜里都是。 嗯，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今天已经现在已经聊的已经不想再继续下去了，实在太饿。我刚才已经上节目之前已经饿的不行了。 对于一个饿的不得了的人来说，来做一个美食的节目，还要再去想象，真的是一个很难过的过程。但是我们就把这个难过发得更大吧，来继续来推荐这个美食。 对， 后来我们路上啊，不单是会吃，然后也这个讲究吃，自己开了几家餐馆之后，还做了一些新媒体跟公共号有关的，对吧？ 哎， 对，就是算我的一个。一个那个副业吧，因为我也是跟二位也是，其实也原来也是同行，因为我是做，我也是媒体工作者， 哎，专业工作者， 对对对，是我是做记者出身， 哦， 对对对，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你那时候做记者是哪一类的？ 七八年前，就是文化，然后 文化类的， 生活这种， 嗯， 对对，但是也包括一些时事。社会都有， 啊， 对， 覆盖面特别广。 对对对，因为我的就是个人的爱好比较多，然后就是，反正都能写点东西呗。然后就是随着我开餐馆，然后我也很久没有就是写字的习惯了，然后我就说正好，借着就是说报，就是多推荐一些北京的这种馆子啊，或者这种生活方式，然后可以正好会也是逼着自己就是多写点东西吧，一周两个公众号的推荐，大概是这样。 哎，这其实我觉得很有市场的，因为我现在比方说去到一个新的城市，我不了解当地的美食、当地的文化的话，我就会翻阅这些公众号，我去看一下推荐，因为这些东西啊都是当地人推荐的，这是最有特色的、最有代表性的。因此说这些我觉得应该挺火爆的吧？现在运营的怎么样？ 还不错，就是因为我这完全是属于独立运营，就我自个儿一个人， 团队就您自己， 就没有团队。对对对，我会有一些朋友，有时候会帮我写一些，对对对，所以就是，但是我还有一天到晚有好多别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也是挺累的。说实话，就是我，尤其我新开了酒吧之后，每天可能都得三四点钟再到家，但是你有时候还得再工作两个小时， 就白天的班、晚上的班都得要一直工作状态。 对对对。 那你公号推荐的这些餐馆是每一间你都要本人去品尝过的吗？ 那我肯定是都要去的，对，那肯定。 那这个过程还挺幸福的。 就是他的工作就是吃嘛， 对对对， 你的工作就是 品味吃， 你的工作就是挨着饿上节目， 就是看着之后就哎呀怎么吃不着 这 种感觉。 我也刚从旁边的朋友的新的餐厅过来，对， 见缝插针的，就在 我们台。对对对，他约了我很久，在你台附近，对，约我很久，我也一直没空，然后今天正好就是说早点过去看一看。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想特别想问你，因为我也做了几年的旅游类的节目，然后也是品美食，但是到后期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变成了一个工作之后是比较为难的，因为我在吃第一口的时候，就大家可能我就吃就吃了，但是我一定要是入口之后，我要想 入口即化，挺好吃的， 我怎么去形容它，你知道吗？这是很累的，可能大家就觉得好吃。这边呢，我可能是要注意表情啊，然后要注意我进入口的就是口感，怎么跟大家形容。时间长了，其实略微觉得有点点的累。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的感觉呢？ 对，就是如果其实就老跟朋友说，就是我说就是描述菜品啊，包括这些，其实用文字就是挺无力的，就是比如说咱们有视频啊，其实或者图片还好一点，其实文字光说好吃好吃其实挺无力，所以我那个我写东西的风格还是偏就是切入点在人，在这个老板他为什么要做这个点，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风味，他们要开在这儿，以前做什么的，我主要还是以这个人为切入点，因为我觉得反正最有意思的还是人嘛，对吧？ 挖掘的还是背后 的 故事和文化， 跟你们节目的这个主旨一样，就是还是说人。 哎，把我们一起提高了一个档次啊，我们是一个情怀类的，是吧？ 对对对对， 都是关怀人嘛， 对 不对？ 因为毕竟我们，因为我去跟每个店主聊，其实我们也都是同行，对，所以也都是能交朋友，然后能了解。就是大家的新的想法吧。 哎，他提到这个同行，有没有这个问题？说同行即是冤家，他会不会觉得你有五家餐馆， 最后都是 还过来看我们的店，那会不会有一点点的会有点抗拒呢？ 因为其实我因为为什么说是餐饮人，就是因为我既开店，然后也推荐，然后这些，所以就是其实他们主要还是大家都是来找到我。其实他就是推广只是一部分，他也是想跟我多聊一聊，因为我去到每个店可能会看到有一些问题，可能很明显，有一些座位的摆放啊或者什么，就是他其实大家还是挺需要这一块的，一些帮助 的， 对 对，很专业。 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然后也是一个交朋友的过程吧。 没错没错， 是， 所以说你有 节目的主旨一样。 所以你有没有说在这个就是探索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就是特别想取经的，就是未来想去尝试的一个美食的类型，有没有？ 开过的店。 对，其实还真是，就刚才跟朋友聊，还是说，就其实特别累，就开了好多家，我都不太想再开餐厅了。 哦， 对对对，然后 你的有点多了，你的是， 对我现在主要就是。主要就是负责经营和管理的就是两个，但是其实也挺累的，就是 对，但是反正看机会吧，看机会跟项目，对对对，有些就是我能力可能现在也达不到，比如说日餐，我觉得或者是特别西餐的东西，我觉得就还是得有，比如说可能得有老外在，长在来把控啊等等，对对对，就慢慢学习吧。 是你看他不单说有五家餐馆写这个美食公众号，而且平时还是一个体育迷、足球狂人，对吧？ 哎，突然一下转向了体育，那就是说我爱美食，但是我不胖的一个理由了，对不对？ 哦，你的点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是 我就是觉得他的时间安排的能特别合理，可能在我们感觉一个可能写个公众号，我就觉得已经很累了， 耗一天了就， 对吧？然后还有他还有餐馆，然后你是。怎么来合理的安排你的这些时间呢？ 时间反正就是多少年来，就是大家也都老说我感觉精力很就是精力很旺盛吧，但是其实感觉现在这几年也明显感觉到老了， 力不从心了， 明显感觉力不从心，就是这个原来可能熬夜，然后但是睡到十二点钟就是准没问题，但是现在可能到两三点起来还是迷糊糊的，对， 因为你的业务也扩张了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想的事儿也多了， 对对 对, 对，反正体育这块因为也是从小的爱好，就跟热爱美食一样，对对对，就是男孩的一个喜好吧。 那你平时喜欢哪些体育运动？ 我是本人是就是打篮球出身，然后但是后来就是一直就是主要以踢球为主。 哦，踢足球了， 对对。然后现在看也只是就是看这个看足球了，因为篮球的时间也不太对得上。 对，你的时间可能跟小伙伴的时间不太搭得上。 对，篮球都是。在美国时间的北京时间的上午嘛，对吧？我也起不来，对。 而且我觉得他为什么说时间特别的旺盛，精力特别旺盛？据了解啊，他还在他的餐厅做一种相亲角，还帮别人介绍对象，还做了红娘的一个角色。 真的吗？ 我那个我主要的一个业余生活就是 介绍对象， 帮朋友们，对， 以此为乐了。 对对对， 喜欢交朋友啊，也希望我的朋友也能交到好朋友。 对，而且他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职业的关系吧，就各行各业都能接触得到。 对对 对, 对， 而且他餐馆本身就是以前那种像客栈、驿站那种，就是天南海北的五湖四海的人中间的一个集结点。 没错， 那可能到现在大家不用去走江湖，但是北京作为一个很多外地人的聚集地，他的这个餐馆就会有很多的故事，相信他也会遇到很多的人啊，大家都带着他有酒，我们有故事都说给他听。 对，以美食会有多好多浪漫的一件事儿、来，最近怎么样？就是有没有撮合成的？你比较骄傲的一些。实力 说成了还是挺多的吧， 真的、 是几十个东西， 哇塞， 功德圆满呢， 月老了啊， 也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我或者什么就是认识很多年，然后大家就是老在一起玩，这样的。 哎， 对对对， 你撮合人就是要怎么看呢？就是怎么觉得他们两个人很匹配？你关键看的是什么？ 不会说就是那种强扭的瓜不甜嘛？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我觉得还是那种长期的一种形成一种默契和一种首先是朋友的关系或者这种，然后慢慢可能大家觉得挺合适的。对， 哎，你看他不是瞎撮合，他是有道理的啊。 对， 就是我觉得就我当时想了一个画面哈，我说陆玉的可能他的这个店里别的就是摆一些那种就是那些别人给的那些奖状条幅什么的，都写的是你家的饭真好吃，你家美食真好吃，就是他的店铺里面挂的都是当代月老，然后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之类的。 而且我在想他要参加多少场婚礼，上去当多少次证婚人呢？ 对，就直接包办了大家的美食，就婚礼的就婚宴也是他包揽了。 就是说明我们的陆少是个特别爱热闹的人，爱交朋友的人。 没错，总结得好。 对，你看你刚才说了，你帮别人找对象，那你有没有说，既然来不护点秋香了，你想找的类型是什么样子？现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我有很稳定的这个。 哎， 我听说啊，他还是个纹身达人，而且身上有一个纹身是跟女朋友有关的。 对对，有不少都跟他有关。 哇塞， 多甜呢！然后 又撒了一把 狗粮。首先呢，用美食暴击的是张彤，然后现在又用狗粮撒了他一脸。他笑得如此灿烂，是因为我们的陆少可能会给他介绍个女朋友。 冷冷的狗粮还在我的脸上。 私聊私聊。 然后听说还是樱桃小丸子的纹身是吗？我们的八卦消息对吗？ 对对对 对, 对。 你当时啊，我听到这消息之后，我就会觉得男生会不会有一些不好意思啊？就是你可能兄弟看到了说，哎，你这大老爷们身上会有一个小丸子？ 没有了，就反正就很可爱嘛，我就很喜欢可爱的事物。对， 嗯，这是一些爱的标记。 对啊，我觉得如果一个女生看到就是她的男朋友把她最喜欢的卡通形象纹在了自己的身上，这种比任何那种甜蜜的语言告白也更有利一些。 嗯嗯， 好幸福啊。 既然说到美食和爱，我想问个问题，你会不会为你女朋友做饭呢？亲自下厨？ 会其实他反正他不会做饭，但是我反正，我们其实很少就是在家就是刻意的去做一个饭，因为就是还要采购啊等等，很会耽误很多时间吧。但是基本上还是会，有什么现成的或者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总会给他做。 就是你不会介意说女生不会做饭这件事儿是吗？ 那倒没有，无所谓的。 爸爸妈妈看见了吗？ 只要够爱， 爸爸妈妈 这都不是理由。 嗯， 那他最爱的几道美食，你做的美食有哪些？ 他就是比较喜欢吃辣嘛，所以我会给他用各种辣的东西做一些，比如简单就是在家里就是炒饭炒面啊，就是煮的面啊这种，其实很就是很比较温暖，就是在家里吃嘛，就要这种家常的风味。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用不着说多么漂亮的装饰，多么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多么饕餮的那种大宴是吧？ 对，没错没错。 说的很轻松，但是这里面其实不容易。 对啊， 对， 而且尤其是如果说是劳累了一天了，晚上回家之后只有一碗热汤面，也是觉得很舒服的。你爱人在等着你。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说一个大厨，也就是五星级大厨，就是平时就给大家做各种各样的美味，也获了很多的记录，可是一回家就不做饭，因为每天白天他是以此为职业，可能看到这个就有点烦了，回到家就觉得我要有时间离做饭远一点我就远一点。可是呢你看陆玉还专门为爱的人亲自下厨做他喜欢吃的饭，那这个真的是很加分。 我这几年就帮朋友这个介绍对象或者什么这种事儿，然后有好多朋友也跟我说，就是原来可能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帅哥美女，现在就是想如果能应酬完了，上完班回家，然后有人给他煮一碗粥什么，他就觉得特好。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 也 就是帮大家实现这个梦想。 不管是多么光怪陆离的生活，然后回到家里无外乎是一日三餐嘛。 没错，对， 这就是生活， 是平凡的浪漫。 对，一会儿我们把我们自己资料在上的报备一下。 就你报吧。 我真的好会利用工作之便。 我负责去他的这个美食店里亲自给大家牵线，我就给他扯线玩。 那就是像你看，我们有的时候电台的节目下班之后也比较晚，就像我们前几天还在说，我们上班这个时间可能没有办法跟朋友吃饭。 对， 下了班8点多了， 嗯， 有没有什么就是适合我们这种的，可以有深夜食堂，不管是说地方或者是餐点适合我们的。 就晚上先适合吃哪类吧。 还不能太胖，我们有偶像包袱。 我没有， 我有。 其实北京还是挺多的，就是我的那个公众号也在那个就是之前那个深夜食堂热播的时候，我也总结了一个北京的深夜食堂的指南，到时候回头可以发给你们。 好的好的。 哎，你的公众号是什么名字？跟我们说一下。 公众号叫牛掰吃喝指南。 哎， 牛掰， 牛掰。 嗯， 牛掰吃喝指南， 吃喝指南。OK， 对， 就是那你自己，你看你平时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仇恨啊，深夜美食，看到大家就馋的不行。那你自己会吃这个夜宵吗？ 对， 基本上每天，可能最近主要每天都会，因为从酒吧下班可能会有朋友说一起吃一点，但我个人还是比较控制的。 那个时候你酒吧下班之后，那个时候是直接可以喝豆汁了吧？再熬一会儿直接吃早点了。 这礼拜一确实是，这礼拜一就是反正很满。对，没，因为这反正没谱，就是餐饮嘛，就是其他孩就是尤其是朋友在，然后大家都高兴聊天，你也不能扫大兴。 对, 对, 对, 对，而且 会有点累的。对， 餐饮这个确实知道，就比如说你说10点打烊，但是可能这桌客人还没走，喝到正式兴头上的时候， 没错， 你又不会让他说走开走开。 对对 对, 对， 因为咱们都是这种小馆子，就比较有人情味儿的，你也不可能就是说像那种国营老店或者那种，就是他就是规定他跟你必须得走或者怎么着。对， 那其实那种有的时候就感觉刚吃到兴头上的时候，他10点钟下班，他可能8、9点钟就过来跟你说，哎，主厨不做了，你要不要点了？ 对， 然后说其实能明白是下班时间，但是心里有一丝丝的凉，总有一种厨师都走了，我们还在这聚一个什么劲儿的那种感觉。 一个人情味的一个小餐馆哈。那你觉得如果带着朋友去吃夜宵，你首推的有哪些类型的美食？是撸串去，吃火锅去，还是什么？ 哎，就你刚才说的都是特别合适的，就是因为反正撸串跟火锅也是北京比较 较比较就北京的餐饮的主流的这个就餐饮的生活方式，就是大家一聚会啊就总会想到这些， 而且一定要配啤酒， 而且其实也很适合就是晚上去，对，因为其实并不会很撑，它主要还是一个氛围嘛，比较热闹， 对， 你吃串可多可少嘛，火锅也一样，对。 那在这里问大家，就是所有人三个人都能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吃火锅必点的三样菜是什么？所以你会点什么？必点的三样，推荐的三样。 反正就是，如果是北京的，就是铜锅涮羊肉的话，肯定就是手切肉。 嗯， 然后那我会点一个那个羊尾油，羊尾油也是就是起锅，就是反正比较讲究的。羊尾油起锅， 我还没吃过。 就是、肥油、 哦， 羊尾巴上的肥油都是就是清汤，先拿这个羊尾油起锅，因为是。北京是清汤锅嘛， 对， 就是拿这个，就是让它有一点油水，叫羊尾油起锅。 嗯， 我到哪儿反正也都会点这个，看它的好坏。对，手切肉、羊尾油可以再来一个，就是我觉得白菜吧，就肯定都要的。 哦，荤素搭配都有了， 专业了， 对， 非常非常专业。 对， 其中第二羊尾油我是没吃过，就希望下一次我们再去吃铜锅火锅的时候再去尝一尝。 如果嫌它肥的话，就只用它起锅就行，也不用非要吃。对， 当底料一样，咕噜咕噜。 对，没有问题。 是。 那你呢？ 我呢，就是因为时间也快到了，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茼蒿必点，然后鱼豆腐，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就反正就是素一点的，我点的是。 哦，你跟我不一样，我是一定要红油、红糖糍粑、酥肉和猪脑。 哎呀，不错， 那你是重庆火锅？ 对，我是重庆火锅馆。哎，咱们仨能吃到一起去， 真好，真好啊！ 谁都不是挨边儿。 那个，你那三样，我吃重庆火锅的时候也必点， 是吧？尤其是猪脑，一定要最后一口，一定要是猪脑。 你俩聊起来了哈， 口水出来了。 来，陆玉，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还是要公布一下你的联系方式，让更多喜欢美食的小伙伴跟你取得联系。 我们就是还是关注他的公号吧，好吧？ 公号就是牛掰，就是。New Bat， 英文叫 New Bat， 中文是牛掰吃喝指南。 好的， 对， 如果喜欢美食的各位朋友，可以通过添加公众微信号的方式与他取得联系。好了，再次感谢陆玉今天做客我们的博货点秋香，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博货点秋香。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漫游嗨翻天，在明天的节目中呢，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带来他的好故事。我是张彤， 我是王松，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